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49集，傅文铎的身份暴露了，那傅文生的身份也藏不住。天选想要查出傅小弟家的住址非常简单，只要去政府找一下傅小弟父亲的个人资料，就能知道他住在哪儿。所以这次从公塔游戏里出来，傅文生先找了个地方藏起来，由傅文铎单独进来，看看有没有天选的人埋伏。要是真有人埋伏，傅文铎一个人也很好逃脱。如此才造成了唐默和傅文铎二话不说先打一架的局面。青春期女孩长得比男孩子快很多，发育也早。当傅小弟站到陈珊珊身旁时，唐默这才发现小朋友居然比陈珊珊矮上大半个头。本来以为珊珊已经够矮了，没想到傅小弟居然还要矮。唐默意味深长地看着两个小朋友，突然觉得自己任重道远，哪怕现在地球上线了，小孩子的营养也得够得上，得长个子。他忽然想起当初被炼鱼蒸踢翻的那一架子烤肉，可惜再也找不到了。五人见面后开始互相介绍起来。当杰克斯听说傅小弟居然是傅文铎的弟弟后，对他投以关心的目光。 你在和傅少校见面前是不是因为名字经常被人说？ 傅文生无言以对。小朋友赶紧扭头看向自家大哥，只见傅文铎靠着墙边和唐默说着话，似乎没听到这边的动静。傅文生松了口气，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大哥这么好，怎么可能有人说我？ 一边说，小朋友一边挺起胸脯，好像真的为自己有这么个大哥而感到自豪似的。这种谎话连杰克斯都不信。杰克斯神经很粗，没觉察到傅小弟强烈的求生欲，拉着他一个劲儿地说傅文铎的事儿。傅小弟不堪其扰，可是又不敢说你别聊我大哥了，我害怕，只能陪他一直说下去。他们的身旁，陈珊珊忽然站起来，走到唐默和傅文铎身边。唐默正在和傅文铎说着自己刚刚得到的关于透明人的消息，两人停住声音看向陈珊珊。长相普通的小女孩扬起头，声音平静。 我想了一会儿，觉得现在这个局势比较适合逐个击破。 华夏广州，夕阳渐渐沉落，一轮滚圆的落日缓慢地爬到地平线的边缘，橙红色的光束照耀在狭长的珠江上，波光粼粼。江两岸的道路上空无一人，风吹过地上枯黄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高耸的广州塔下，一个黑色人影从空气中走了出来，先露出的是一双脚，接着是身体，他仿佛跨越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凭空出现在大地上。他一直保持着走路的姿势没有变化，突然出现后也没有表现出惊讶，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凭空出现。这是个高挑的长发女人，长长的黑发扎成马尾束在脑后，她穿着一双皮靴，双手插在口袋里，淡定地向前走着。走到一半，他小声嘀咕了一句： 应该感应了。 说着拉开拉链，将上身的黑色皮衣敞开。就在他走到广州塔的脚下，快要走到售票处时，忽然一道银色的光芒从他的右侧射来。长发女人眉毛一挑，身体向右方让开，他避让的角度刚刚好，没有多一分也没有少一分， 银色的飞镖恰恰擦着他的脸颊而过，没有割断一根汗毛。下一刻，三道人影从广州塔后跃出，怒喝一声冲向这长发女人。其中一人双手按地，女人脚下的大地顿时碎裂开来。她笑了一声，一脚蹬地，整个人竟然跳跃了十多米。三人心中一惊，分三个方向一起冲向女人。双拳难敌四手，他只要守住一个人，就肯定守不住另外两个人。谁料三人靠近后，女人右手一翻，一根银色的鞭子突然出现在他的手中。他手腕甩动，身形灵活的宛若银蛇，每一鞭下去都打在这三人的身上，如复古之居，怎样也逃避不开。他忽然目光一冷，力道加大，将其中两人从广州塔一鞭子甩到了珠江边上。最后一人惊恐地转身就跑，长鞭一把缠住他的身体，把他拉了回来。女人一脚踹在这个矮小男人的胸口，皮靴踩在他的肋骨上。男人不断求饶，眼睛时不时地瞥向女人脖子上悬浮的金色数字，那是一个三位数，864。这男人心里郁闷极了，明明只有800多分钟，这个透明人应该够不上时间排行榜的末尾，怎么这么强？他们组织3天前可是杀了一个排在第81位的透明人，也没见到这么强啊，他们根本毫无反击之力。然而下一秒，长发女人微微侧头，活动了一下筋骨，随着她扭头的动作，那藏在脖子后方的三个数字也露了出来，261864。一瞬间，男人的双眼睁到最大，他恐惧地看着这个将自己踩在脚下的年轻女人，一个名字已经到了嘴边，可是他抖抖缩缩，怎么都说不出口。然后他看到这个女人撇撇嘴，用鞭子戳了戳她的脖子，无奈地笑道： 我不想杀人，你们是在针对我啊。 男人已经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穆回雪皱了皱眉： 不是本地人，听不懂粤语。 男人还处在震惊状态，没有回答。穆回雪当他默认了，语气无奈： 行了，我没想杀你们幸存者，滚吧，下次再来杀了你们。 穆回雪抬起脚，那男人先是害怕的不敢动，等看到他转身离开，过了几秒他才屁滚尿流地爬起来，撒腿就跑。太阳彻底没入地平线，华夏三区的三个玩家疯狂地跑向珠江，高挑的长发女人则一步步地走向广州塔。当她走到距离广州塔50米不到的地方时，好像出现时一样突兀，她又慢慢消失在空气里。华夏，北京。天色擦黑，唐默将窗帘拉上，杰克斯打开低瓦数的手电筒，五人坐在桌边，陈珊珊低着头，声音也低低的： 现在很明显，透明人也不知道两个世界融合了，他们的信息和我们是对等的，能造成这种现象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所生存或者说所休息的世界和我们所处的地球是一模一样的。 唐默说：平行世界。陈珊珊点头： 可能是这样，但是我更倾向于黑塔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地球，幸存玩家一开始没注意到透明人的存在，是因为透明人长得和普通玩家没有任何差别，出现得很突然，离开时幸存玩家已经被他们杀死。 就连唐默都没想到，透明人是曾经消失的60亿人类这个答案，幸存人类不知道是有情可原的。陈珊珊继续说道： 但是那些透明人，也就是他们自称的回归者，他们没发现两个世界在融合，只能证明他们原本生活的世界和地球一模一样。 小姑娘在纸上画出了两个圆形，写上地球 A 地球 B。 在时间排行榜出现前，透明人共有2种活动，第一，参与黑塔游戏，第二，休息。 他们每完成一个黑塔游戏可以获得十分钟休息时间，可以选择不休息，直接进入下一个游戏。但是我想所有人都会选择休息，养精蓄锐，而他们所休息的这个地方一定与地球长得一模一样。 唐默点点头认可道，哪怕在时间排行榜出现后，透明人活动的场所也只有两个，一个是黑塔副本，一个就是这个休息的地方。两人对视一眼，得出结论，那个地方和地球完全一致。如果不完全一致，透明人在进入地球的时候一定能发现周围的环境变化，可是唐默遇到的所有透明人，无论是实力较弱的还是时间排行榜第89位的李朝成，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两个世界在融合，他们已经来到地球的真相。唐默思索片刻，所以穆回雪才会被黑塔称为华夏三区的玩家，那个开启时间排行榜的敌让加拉瓦是南亚一区的玩家。傅文铎说，敌让加拉瓦应该是个印度名字，南亚一区指的很有可能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华夏三区大概率是广州深圳。唐默接着傅文铎的话说，一个是印度玩家，一个是华夏玩家，很明显即使在透明人世界，黑塔对玩家也有明确的区域划分。而且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地域划分和目前全球的地域划分一模一样。所以杰克斯说， 所以他们也生活在地球上。 这次连杰克斯都明白了三人的意思。陈珊珊先是摇头又点点头， 我也不知道，或许根本没有一个新的地球，透明人现在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比如我的右手边，这里正睡着一个透明人，可是两个世界没有融合，所以我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我。也或许黑塔真的又创造出了一个地球，透明人在那个地球上进行游戏，他们努力攻塔，通关第四层黑塔就能回归地球。 顿了顿，陈珊珊说，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黑塔告诉他们一一回归地球。 事情一下子又陷入僵局。不过目前对于幸存玩家来说，透明人到底生活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有第二个地球存在，这些并不重要。唐默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傅文铎刚刚通关了黑塔三层，由于难度高于普通模式，黑塔给了额外奖励，黑塔建议幸存玩家早日通关黑塔四层。唐默看着房间里的其他四人，一字一句地说道，第二是逐个击破。傅文铎说，攻略黑塔四层的事儿，过几天可以进行尝试，以黑塔三层的难度，黑塔四层如果硬要过去也不是不可以，需要小心，我们有几率通关。杰克斯说， 什么是逐个击破？ 唐默没有回答，他低头看向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小姑娘。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